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eat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陈依萍、朱婷、乐活玩家。 今时今日真系我觉得啊，理论上啊，如果要识另一半，应该唔太难嘅，因为科技上有好多嘢真系可以搭救帮到手啊。好似啊嚟紧 Facebook 都话啊嘛，会新增一个功能，就系帮你去寻找另一半啊嘛。 系，佢话新增一个叫约会嘅功能，咁但系暂时未有啦，因为佢即将推出啫。咁因为大家其实。有用开呢个社交网站都知道咧，其实你可以即系识唔同嘅朋友噶嘛，咁、你加佢做朋友，佢又同意嘅话，你大家已经算系一个网络上面嘅朋友啦。咁佢今次呢个约会功能咧就有少少唔一样嘅，咁佢就话咧，嗱如果你因为佢呢个约会功能咧，你要重新整一个自己嘅个人档案啦，咁然之后呢个个人档案咧系会喺 Facebook 上面同其他都整咗呢个档案嘅人配对嘅，咁、但系呢个配对咧就唔会配对你现时。Facebook 上面已經是朋友的人嘅， 係即係佢幫你係喺呢個圈子範圍以外 擴大 手指啊 嘛，係啦，或者係免除你嘅尷尬啩，我估咁樣啦，咁就即係遲啲會有呢個功能，咁大家又可以多一個平台。去識下朋友， 阿超好開心啊！真係覺得佢知道有呢個功能之後咧，即刻話我點樣開 account 擺咩相咧？我發覺佢諗緊。 其實我唔係因為呢件事而好開心，而係我係覺得，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個年代，咁頭先烏嘉倫都有講啦，你要識到另一半其實真係好似比以前容易啦，因為以前你真係要。你即係有個人喺度啊嘛，你冇一個虛擬嘅世界，咁而漸漸，因為其實我本身係唔玩開呢啲所謂嘅交友平台啦，咁但係咧，我身邊有好多好多嘅女仔朋友咧，都有玩呢啲平台， 即係有試過嘅。 現時正進行中，亦都有。 喂，我 成功識咗另一半，亦都有兩個。 我真係好想知道，因為其實喺外國都有唔少，我都有留意過。咁我自己冇試過，咁但係咧， 你冇試過。 係因為其實佢哋嗰種嘅即係成功率啊，甚至乎連你外國嗰啲嘅劇集啊，好似 Black Mirror 咧，有一集啊，都係攞咗呢一個叫做交友嘅 Apps 啊，就係嚟做咗一個嘅主題。咁入面就係講到佢哋嗰個嘅如果你用呢個 App 去配。对的话呢在埋一起的成功率或者他们之间的幸福指数呢会最后有个开花结果的 ending 呢是达到 99% 的。 咁好像有看是不是讲同一集、 应该是啦我估我们最后就是 他们每一次配对之后他们一起是有个时间的嘛。 是啦其实那个故事先讲一点或者打叉一点讲一点他的故事很有趣的他讲就是在一个我想是未来的世界他的设定就是有一些男女他们就有个计时器，就系、提醒佢哋去唔知边一个地方约会。咁每一次咧，当佢遇上咗个对象之后咧，咁就会嗰、个计时器就会话俾你知噶啦。你要同呢个人共处唔知几耐嘅。咁喺入面嘅男女主角咧，喺一开始嘅时候，佢哋第一次约会咧就系遇上咗对方噶啦。咁但系奈何嗰个约会时间系非常之短啊，讲紧好似唔知一日嘅啫， 系24小时， 系啦，24小时嘅啫。咁跟住后屘咧，咁24小时完咗之后，咁佢哋就即系各自要分开啦吓，因为佢哋要不停去 match up with 其他人啊嘛。咁但系佢哋又覺得好即係好可惜嘅，因為覺得嗰個時間咧冇好好把握，冇好珍惜嘅。咁之後佢哋遇上嘅每一個人咧，即係都係彷彿令到佢哋覺得其實我好似都係最掛住係第一個咁樣。咁但係你睇到呢一個劇集最後尾嘅時候，即係點解會同個交友 app 有關咧？咁當然佢中間有個 twist 啦，我唔喺度特別講太多啦。咁但係。 即係其實喺外國好多呢啲咁嘅交友 app 咧都係噶嘛，成日就係講緊話我哋嗰個嘅即係命中率啊，你哋兩個喺埋一齊嘅機率咧係達到唔知90%嘅。咁點解會有咁高咧？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就係數據 match 數據啊嘛。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大家尋找伴侶，彷彿嗰個方向咧，未來啊，即係嗰個行嘅方向咧，都係從呢一個角度。我唔知道你哋信唔信呢一樣嘢嚇？ 我信㗎。嗱，因為 嗱，其實同以往係好唔同嘅。以往咧嗱，再遠古啲就係嗰啲咩嘅盲婚啞嫁嗰啲咧，即係阿爸阿媽咧就喺度幫你哋揾噶嘛，即係有個媒人咁樣就話，誒啱噶啦，你哋兩個咁登對，於是乎就撮合你哋。但係佢哋可能咧兩個喺埋一齊，甚至乎結婚嗰時候咧，都或者冇見過對方一面嘅。跟住咧近年一啲啊，啲咩現代愛情故事咧，咁好多時候就係我要自己去 自由戀愛啦， 自由戀愛，我自己去尋找，我要同佢相處，我要感受，同佢喺埋一齊，慢慢我認識呢個人。就繼而就決定要付託終身啦，即係咁樣樣嘅一個嘅故事發展噶嘛，係 當然啦。 咁但係去到咧，而家就直頭大家都可能覺得呢樣嘢係攰啊，因為喂，我要去認識你。要探索完一輪，我先至知道自己係適合唔適合同你喺埋一齊嘛。咁你發現有好多人就覺得，哇，會唔會太過攰啊？即係嗱，如果你講緊讀書年代嘅時候咧，咩動地驚天愛戀過嗰啲咧，你會覺得呢一件事係浪漫嘅， 我值得啊嗰啲咁樣啊， 我值得即係花時間落去嘅。咁但係而家你即係有唔少研究都講啦，日本嗰啲嘢大把啦，就係話，誒，我情願自己一個人啊，即係同啲虛擬女友拍拖啊，都未必想同一個真實嘅女友拍拖，係咁樣嘅。 係㗎。 咁嗱，反而咧就而家个趋势咧，我觉得慢慢就系向住一个啦，因为大家唔想浪费时间啊嘛，就 match 数据咯。 死啦！你咁样讲完之后咧，我即刻谂起我一个好靓女嘅朋友，佢即系典型嗰啲美人杯子眼大啊、瓜子脸咁样咧。跟住佢有一次同我讲话，唉，其实我见到你结婚，我真系好妒忌啊。跟住咁我嘅即刻晒命话，系我妒忌啦，你会搵到嘅咁靓，我都搵得到啦，系咪先咁样？但系点知咧，佢就话咧，其实佢而家拍拖咧，佢真系好似乌嘉玲咁样讲，我唔嘥时间啊，因为我年纪大啊，佢专系用啲交友嘅程式。然之后咧，将自己嘅条件，譬如要高大啊、胸肌啊、靓仔啊、几多岁啊、年薪嘅几一百万嗰啲咧，剔晒先，然之后剩翻嗰啲咧就慢慢约出嚟 dating 啦。系啊，佢全部个目标都系嗰度。跟住我话：，哇，点解你会咁大胆嘅？佢话：，哎呀，攰啊，咁大年纪你仲去了解拍拖去揾啊，唔好啦，几年噶咯咁样。 但系你讲紧呢一种嘅数据咧，同我心目中谂紧即系未来方向发展嘅数据都系有啲唔同嘅。因为你讲嗰种嘅数据系咩咧？就系你自己。假想你係有一定嘅要求，跟住你就填曬你自己嘅即係要求嗰啲 requirements 啊，即係個男仔要幾高幾大啊，要點樣樣啊，咩國籍啊嘅喜好點點點啊，咁你填曬落去，咁佢幫你 match 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有冇發現好多時候你原本希望要求嘅有呢一啲條件嘅男仔，到你真係同佢相處落咗之後，你未必真係鍾意佢㗎喎， 係啊， 真係㗎喎， 即係你想同現實爭好遠， 係啦，即係你以為你同一個咁樣嘅男仔。喺埋一齐，但系原来喺埋一齐耐咗之后咧，你发现，咦，其实原来我好似唔系追求紧呢一样嘢嘅。咁而我头先讲嗰种数据 match 咧，佢就唔系即系因应你自己需要去帮你 match， 而系可能从你嘅生活习惯啊，你平时嘅喜恶咧而去 match up。即系讲紧嘅系咩咧？讲紧例如话，我哋成日都讲噶啦，而家今时今日最搜集到啊，你个人嘅性格最真实嘅数据系源自边度啊？就係 Google 啊嘛，即係好 base on 你究竟你平時打 search 啲乜嘢嘢啊， 咁你自己關心啲乜嘢啊，你會留意啲乜嘢嘢啊，咁就係由嗰啲嘅數據開始，咁假設你 sign up 咗啦，你將你自己嘅 portfolio 咧你掉上去，咁咧有一個程式啊，有個電腦儲存資料庫，佢就進行幫你一個嘅配對，咁而咧你配對咗之後咧，佢就話嗱，而家咧有一個人啦，咁就係咧 A B C 君，咁你同佢咧就係有90%嘅 match 嘅程度噶啦。不过咁，呢个人你系未见过噶，咁你会唔会相信一个咁样样嘅系统去帮你揾一个人出嚟？定系你依然系相信我自己嘅直觉？我要靠我自己去慢慢去搜寻咧，自由恋爱呢样嘢咧系。 可能你而家会唔相信咯，但系我觉得大趋势嚟讲，之后应该会。同埋嗰个，如果你大家有睇过嗰一集《黑镜》嘅话咧，其实佢系逼你一定要咁样嘅，即系佢已经好似冇咗一个自由嘅恋爱咁样样啦。咁但我觉得呢个距离好似距离我哋好远。咁但系讲翻今日我想讲嘅就系点解而家大家咁中意喺啲网上面平台或者交友 app 又好咧识人咧？我觉得最主要源自一个系。 出賣朋友啦，我身邊啲朋友咧就係覺得好似好耐冇拍過拖，又好似身邊又冇乜對象，又識唔到，而且亦都唔想話 friend and friend 咁樣去啲 party， 又好似唉唔知點咁樣樣。咁不如喺網上面揾個人傾下偈啦。咁你首先你如果要你覺得啱唔啱嘅，都要睇下傾唔傾得到偈先噶嘛。咁如果你喺網上面你講咩都得噶嘛，啱傾咪繼續講，唔啱傾咪 delete 咗你啦咁樣樣。呢、這個就係我覺得係勁容易嘅一個。你去找到一些啱傾的人的一個方法。 通常我想起阿清講呢啲嘢咧，我即係都係覺得寂寞啫。咁我嚟會等佢關心一下。 喂，你講嘅呢一個，我轉頭翻嚟真係可以講一個事件、哦，因為即係最近咧有一個女仔朋友咁啊同我講啦，佢話近排有一個即係喺打機嘅時候咧，一個遊戲入面啦嚇，都係一個 platform 嚟嘅啲互聯網 platform 啦，認識個男仔咧就係進行一個好猛烈嘅攻勢，咁啊轉頭可以分享少少佢哋嘅對話內容。头先咧就讲到啦，即系话今时今日要识嘅朋友啊，甚至乎识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咧，真系好方便嘅。唔一定话要上互联网咧 forum 度打啊，咩众女寻他嗰啲唔需要。即系有时候真系简单到咧玩个游戏，系因为大家真系觉得喂，互联网识朋友系咪仲系停留喺以往嘅年代？嗱，转头我哋可以讲下我哋曾经经历过嗰啲啊，种种嘅互联网岁月，转头可以讲。但系而家咧，我觉得即系方便到你简简单单，可能你开个游戏都好。咁基本上你总会识到一啲嘅朋友一齐约打机嘅，咁而喺嗰个 pool 入边咧，其实系孕育咗唔少啊吓，即系嘅少男少女佢哋之间嗰啲爱情感觉咧系萌芽嘅。咁而其中一啲咧，我真系估唔到今时今日系咁大胆，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嘅就系话，你如果遇上咗一个你心仪嘅喺网上面啊结识到嘅，你都可能会即系同佢倾下偈啊，了解下啱唔啱先啊。咁而我最近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咧，佢就同我讲话好苦恼。佢话呢个男仔咧，实在系太过进取，同埋太过大胆啦。我话点样进取法啊？咁因为我真系唔知时下嘅年轻人究竟系点样样喺网上面或者喺一个游戏入边追女仔噶嘛？咁于是乎佢咧。就send 一啲對話相俾我啦，咁真係出賣朋友啦，而家直頭披露出嚟佢哋嗰啲對話係點。咁其實呢個女仔呢，佢對於呢個男仔呢，佢覺得個樣還可以嘅，即係 average 嘅，唔太差，咁就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嗰種啦，係啦，順眼嗰種啦。咁但係呢，佢就覺得呢個男仔因為即係個感覺比較輕浮啲，咁對佢嘅好感其實不大嘅，所以呢佢就其實同嗰個男仔講，就不如你唔好鍾意我啦。咁佢嗰段對話內容呢， 講到咁，係 啦，佢嗰段對話內容中间就有好多即系嗰啲你点解中意我？你中意我啲咩啊？你唔好中意我啦！你中意我啲咩？我改啊！即我改到你唔中意我为止啊！佢意思系 吓、 啊， 但系佢点样知道个男仔咁中意佢咧？个男仔早已经表明 冇错啦，个男仔其实已经不停系即系有意无意就约佢出去，话不如出嚟饮下嘢啦，食下饭啦， 即系喺打机嘅平台上面约佢咁样。 系啦，咁而实际上面佢哋真系出过去一次嘅，咁所以系见过样嘅。咁而即系嗰个内容啊，咁佢即系喺一个咁嘅前设底下，咁佢 send 俾我睇，咁前面嗰堆嘅内容咧就系嗰啲你点解中意我啫，你唔好中意我诸如此类啦。咁而最重点嗰度咧，我将会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系话，嗰、那个男仔就讲啦，你俾个机会我啦，咁个女仔话你中意我啲咩啫？你可唔可以唔中意我？你点样先至可以唔中意我？跟住咧，嗰个男仔就话啦，食咗先啦，食咗之后我就唔中意你啦。嗱，咁嗱，我真系。quota 呢个 quota 嘅吓，系话食咗先，食咗之后我就唔中意你啦。咁大家就谂啦，究竟食系食啲咩咧？咁我喺度唔讲得太露骨，但系如果你 get 到意思就 get 到个意思啦。 咪食鸡咯，唔系而家好兴打机个咩咩？ 系啦，咁可能系食鸡，但系佢唔系玩食鸡游戏。OK， 咁好啦，咁跟住咧，嗰个女仔即刻当时就摆咗个 O 嘴嘅 emoji 出嚟啦吓。咁个男仔即刻就哈哈 I don't know 咁样样啦。嗱，咁嗱呢一个就系佢讲嘅一啲对话内容。嗱，咁嗱，姑且我哋先睇下啦。可能嗰个男仔其实佢都系觉得我咁样样去对答系叫做一个幽默啊，一个风趣啦。 会唔会争呢啲嘅？ 其实你唔知佢认真定系假。 哦，系咯，你文字上面你冇语气噶嘛。 咁啊，当然即系佢当中加啲即系懒系好少嘅 emoji 啦。 系啦，你点样应对？ 嗱，咁即系如果真系发生喺你身上有个咁样嘅啊，即系网上面结识嘅男仔去咁样撩你，佢觉得系即系幽默嘅呢一个位，我相信系啊。咁 个男仔觉得自己幽默， 一定系啦。 咁样个女仔觉得佢。 個女仔嗱，個女仔個反應就係其實佢係覺得好厭惡嘅，即係佢覺得呢個男仔一嚟我都講過啦，佢覺得佢好輕浮啦；二嚟就算嗱，姑且當佢講笑啦，講笑咧就係輕浮。如果係認真嘅話咧，直頭係好太過進取。我同你都三唔識七，我點解要同你有進一步嘅關係發生咧？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就其實一個好大嘅煩惱嚟嘅。咁但係我就話啦，今時今日原來可能因為大家都喺一個叫做網絡嘅世界上面咧，咁我哋互相去認識啊嘛。當中其實前面有好多嘅保護罩啦，我哋覺得嗰個保護罩係安全嘅，我哋會肆無忌憚咁樣咧去即係將自己想講嘅嘢咧係會講出嚟。以前你諗下，我真係假設啊，我即係我對阿青有意思咁先算啦。咁我真係想約你出街，我第一次緊張到我講嘢都講到口窒窒噶嘛。咁但係原來而家唔係噶喎，你互聯網世界啊，你真係如果要約個女仔嘅話，好 casual 嘅喎。即係當如果你唔應你唔應承嘅話，我咪 emoji 笑咗佢話佢就係講笑啫嘛，咁唔使咁認真喎、啊，咁就笑咗件事 就算。即係最將你原本嗰啲猥瑣鹹濕嗰啲性格就表露曬出嚟啦，咁樣。 佢可能佢嗰個猥瑣鹹濕嘅性格，其實佢覺得係幽默咯，但係好多時候男仔都係咁嘅。 但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容易解決啫喎、啊。如果佢咁厭惡，你唔好理佢咪得咯。 但係你又講咗一個女仔嘅， 咁即係除非你個女仔其實都係有少少， 即係想收兵。 又唔知佢咪想收兵，但可能佢系想睇下佢即系真定假啊！即系佢自己可能有啲嘢，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咧， 即系厌恶到咁，你已经系断咗缆啦。 嗱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就唔系佢对个男仔有啲嘢，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少少即系唔可以话全部女仔啊，但系部分女仔，尤其是好似我呢个朋友咁样咧，佢系喺嗰个性格上面咧系有呢一方面嘅特征，就系咩咧？佢唔系中意个男仔，但系佢会觉得有个男仔咁样撩自己咧，佢会开心。所以於是乎咧，佢又唔係想完完全全咁樣斷咗同呢個男仔嘅來往。咁嗱，我再講多少少背景，我都幾肯定佢係唔中意呢個男仔嘅。點解咧？因為我呢個女仔朋友咧，佢啱啱先至完咗一段關係。咁而嗰段關係對佢嚟講，某程度係傷嘅，即係佢冇咁快係真係 fall in love 去同另外一個人去開拓一個新嘅關係出嚟。咁但係咁我又話啦，係啦，好似我都有同佢講話，點解你唔會好似阿青頭先咁樣講話你？你咪唔好理佢咯，你咪索性 delete 咗佢个游戏啊 ，delete 咗 account 啊，断绝来往，佢揾你唔到嘅话，其实好容易啫嘛。咁但系佢就即系喺十五十六啊，二和啊，诶咗好耐，都讲唔出个原因。 既然系咁啊，更加容易解决啦。 又点啊？ 即系想揾个人倾下偈啊嘛，真系你咪同佢吹水咯。 系啊。唔係，係啊嗱， 其實真係好容易，你咪同佢玩咯。 其實你講得啱，佢而家係做緊呢樣嘢。個問題係個男仔嗱，通常都係噶嘛。我同你吹水，我咪繼續同你傾偈，繼續同你玩咯，大家做普通朋友咯。咁但係作為嗰個男仔，三句唔埋兩句就係講呢一啲啊嘛。你俾個機會我啦，點解你唔中意我啊嘛？咁而令到好困擾。嗱，佢個諗法就係話啦。点解大家唔可以暂时做住朋友先？点解唔可以维持呢个关系先？咁但系嗰个男仔唔系啊嘛，佢 又好急咁啊， 系啦，佢好急啊嘛，佢进击的男孩啊嘛，而家变咗系咁啊，不停咁试探，系大力地试探。 咁你个女仔就可以继续做一个游花园嘅女仔啦。 系 OK， 呢个就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即系讲到，如果话要识异性咧，我哋真系追溯翻一路以嚟咧走过嚟咧，我哋即系有啲乜嘢嘅渠道啊，去即系尝试寻找啦。嗱，谂翻起好多年，好多年前讲紧嘅系，即系我系唔知高小啊、初中嗰啲咁样嘅年纪咧， 即 系 廿几年前啦，系 肯定系廿几年。 系我惊即系 up 出嚟唔止廿几年咗啦。咁嗱，但系咧嗰个年代啦，嗰阵时候未有互联网添啦，你嗰阵。你哋有冇印象？你哋点样识异性嘅？有冇噶？你哋细个会点样样噶？ 哇！咁我同你应该争一截喎、 啊。系咯， 细个已经有互联网。 即系嗱，你哋一开始嘅识异性嘅时候，已经系有互联网噶啦。 系啊。 咁我讲啦，既然你哋讲唔到，我讲啦吓，你哋扮晒 O K。 你写信啊？ 唔系 飞鸽传 书，不有啊，不有嘅年代咧。 嗰个年代咧，真系有一啲嘅杂志咧，咁佢哋咪有一啲嘅咩信箱啊？当时咧真系有一个环节，佢哋嗰啲杂志就有一啲真系类似叫做所谓众女寻他咁就係幫你去識人㗎嘛，你哋係冇睇過嘅。 冇啊，咪但係你啱啱咁樣講啦，我就諗起一樣嘢啫。 好似嗰啲寻人广告咯。 系啦，其实系似噶， 佢系一个交友 app 啦，其实 梗系。系啦，其实呢个可以话系最初代嘅。其实我谂你再远古啲都仲有呢一啲而行嘅，呢条唔系咩新桥嚟嘅。咁但我即系话沿用翻喺互联网未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有杂志有啲文字媒体咧系做紧呢一件事，即系话哦，如果你想识人，你想交友嘅话，咪话俾我知咯。你将你自己一啲心目中想要，好似阿头先阿 Abby 有讲过嘅，就系话我想要识一个咁样嘅异性，你掉啲条件上嚟，跟住你留低嗱，佢唔会帮你嗰个嘅联络方法咧，即刻喺嗰个即系媒体嗰度咧公开出去，佢唔会嘅。佢总之你有兴趣啊嘛，我帮你收低咗先。咁如果有人想结识你嘅话，佢又会写信俾你。咁于是乎佢咪可能将你嗰个 contact 咧就 pass 俾嗰个人啦。咁于是乎大家咪可能之后有机会联络咯。 哦，即系之后杂志只系帮我打开咗一个嘅开始。 系啦，咁而你就多个渠道去识人啊嘛。咁但系当然随住呢一个互联网发达啦，咁之后咧就开始有唔同嘅即系一啲软件程式咧就帮你啦。咁而最普及嘅就系 ICQ 啦。呢个 ICQ 你哋知啦， 有我知我有玩。 系啦，咁 ICQ 当时咧，其实我觉得 诶，做咩唔出声啊？你冇玩过 ICQ？ 唔系啊，因为咧我 ICQ 咧，我真系要谂一谂啊，究竟我几时开始接触嘅咧咁样。但系咧，我每次咧接触嘅时候咧，我一定会第一时间会睇到嗰个人嘅 info， 系 即系个简介先。但好多时咧，我嗰个年代咧，好多时都会打一啲好爱情嘅字句，即系譬如。至未来的你，我在等待你，爱你一万年嗰啲咧，一定系呢啲嚟噶。 我想问啦，其实要知道你哋系第几代嘅 ICQ 玩家咧，好简单嘅。 个 number 系咪啊？ 你个 number 几多个数字？ 哇，边个仲记 得 个 number？ 记唔记得几多个数字都唔记得啦。 喂，身份证 number 都唔记得啦，大佬。 咁你呢个又快啲？ 咁你真系太过分喎，兄弟。 ICQ number 真系唔记得喎。 系啦，咁嗱，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咧就系七个数目字嘅 number 嚟嘅，所以我算系比较前批。嗰啲嘅玩家嚟嘅，咁當時真係嘅，好似阿 Abby 講咧，就係入面嗰啲人咧，慢慢改嗰啲名啊，懶係好多有詩意嗰啲，或者抄唔知啲咩歌詞咁樣樣啦，咁於是乎就會係喺入面識人咁樣樣噶嘛，咁而實際上面咧，一開始 ICQ 咧，我覺得啊嚇，係真係似係朋友與朋友之間咧。就係、是、純粹溝通聯繫嘅啫，因為好多時候你電話都揾唔到佢，你 ICQ 唔知點解揾到嘅 ，OK？ 咁但係慢慢我發現，因為佢有個功能就係你可以 randomly search 啊嘛，你可以 base on 一啲條件咧，真係 randomly 去 search 一啲人出嚟， 或者你求其打個號碼都得㗎， 係啦，求其打個號碼都可以嘅。咁你有時候咧，真係同一啲三唔識七嘅人咧，都可以講一大爛餐嘅。咁你會開始咧就有少少入咗嗱，嗰陣時候開始知道咩叫上癮。入咗一个叫做虚拟世界入面啦，咁你就开始同一啲网上面你唔识嘅人咧，就系、是、会开始倾偈啊。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喺 ICQ 入边咧识到一啲嘅异性，甚至乎会约出嚟啊。 我有试过， 哎呀，我有啊， 有冇有即我原来大家都有试过嘅，咁咪可以慢慢。 好开心啊！一谂翻嚟都 系，咁其实好低能嘅，因为当时咧，你 ICQ， 你假设我唔记得嗰阵时候就系唔知点样 randomly search 啦。咁我 search 咗一个咧，嗰阵时候有个女仔喺香港，嗰阵时候我喺外国噶，咁佢喺香港嘅，佢系好中意郑秀文嘅。咁跟住咧，somehow就系唔知点解，我哋就开始倾偈啦。咁咧，佢就好 commit 噶，佢好快就觉得咧，我可唔可以叫你做老公仔啊？咁嗰啲， 哇， 系好快噶， 玩家嚟噶呢个一定系， 我唔知啊。 咁我系好明 显嘅，我冇呢啲， 我好明显就系嗰啲被玩。玩嗰啲啦，咁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啦，咁反正大家都係 chit chat 傾偈啫，咁於是乎好咯，咁你想我點叫你啊？咁你叫我老婆仔啦，梗係咁 ，OK fine。咁自此之後就老公老婆相稱啊，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親暱嘅行為舉動 啊。有幾多個老公老婆你 ICQ 裏？ 咁我得一個啫喎，嗰陣時。 唔係，我知點解呢個女仔會咁樣稱呼你啊？因為咧佢所有 ICQ 嘅男仔咧都係老公，你咁樣嗌咧就冇嗌錯，你明唔明啊？ 係 啊，即 係 十個老公入邊，哎咁全部都嗌老公就穩陣啦。 唔會咁樣樣係嘛？你咁樣好打擊我啊！而家。而家事后谂翻， 网上面嘅世界你点知？ 嗱，咁但系咁，因为咧，到我真系放暑假嘅一年咧，我翻嚟真系有约佢嘅，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好关心嘅，就系好多时候呢一啲朋友你约出嚟嘅时候，会唔会即系现实同埋喺网上面结识有好大嘅落差咧？因为我其实初初我好紧张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哇，你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嗱，你哋可以啱啱讲下，就系、是、你喺嗰个互联网嘅世界，你对呢个三唔识七，你未见过人咧，你咩都敢讲噶。嗱，你好多。 多你自己私事嘅，你会同佢讲， 跟住咧 一啲可能好肉麻露骨嘅说话，你又敢对佢讲、嗯，而系未见过嘅，你要知道你系未见过佢嘅， 唔使负责任啊嘛。 咁但系到真系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咁啊死啦，因为你即系咩都话过俾佢知。 中间有冇 send 个相俾大家睇？ 有嘅，有 send 个相俾佢睇嘅。 之后都仲有继续倾偈嘅， 都仲有嘅，都仲 咁都好厚道。 咁都有，咁我因为真系唔太差嘛。喂，如果真系好差嘅话， 张相都未必可以作证嘅。 系啊，咁但系 send 俾下嗰张相。 咁但系即系好明显，咁佢 send 俾嗰张相或者我 send 俾佢张相，大家都觉得望落去都起码顺眼先啦。咁咁大家咪够倾咯。如果系唔得嘅话，即系收到 Abby 嗰张相得啦，唔好意思， 咪即刻约出嚟系嘛？ 唔好意思，sorry， 我唔得闲。 收到我嗰张系即刻上。 我中咗病毒，我部电脑你未来嘅十年都揾唔到。咁啊，即系可能 忍啦 ，Abby。 系啦，就可能会咁样。咁嗱，但系。即系之后约出嚟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咧，真系好得意呢个体验。你平时咧，喺网上面咧同佢倾到天花龙凤好多嘢讲咧，但系出到嚟之后见到真人咧，你发现其实唔系好敢讲嘢。 系啊，唔知讲乜嘢。 系啊，唔知讲乜嘢，又唔系好敢讲嘢。咁而呢一段关系，我只可以话俾你知就系，其实我哋第一次约会咧。个感觉系好突兀啦吓，用突兀嚟形容都啱嘅。咁第二次我哋再俾多次机会，再约多一次出嚟，咁真系发现咧平时喺互联网好多嘢讲咧，一出到嚟之后咧，大家真系好拘谨啊。咁于是乎就只能够系 做翻网 友，系真系网上嘅朋友，系真系网上朋友，因为真实朋友都做唔到啊。而家咁多年系冇揾过噶啦。我想找都找不回都不知道电话是几多号找不回的。 我觉得但我觉得我那个情况呢跟你差不多。见面呢都是有少少核突的。而且呢我见面的时候我想我那个情况是比你更加衰，我想转头回来再跟大家讲。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剛才就講完烏嘉倫你點樣之後同嗰個網友見完面都係最後決定做返網友算啦咁樣啦。其實我之前呢喺 ICQ 識嗰個人呢都係咁，我哋最後都係做返網友，不過出咗嚟工作之後就冇聯絡啦，大家已經失聯。咁話說嗰時我係比你好啲嘅，因為呢又唔知點解搵到一個人呢佢又好鍾意聽電台，咁你啲細個又好鍾意聽電台。 係好有幻想。 係啦，咁大家喺度傾，我覺得係傾咗幾日之後呢佢無端問我攞電話，唔係攞相係攞電話。咁跟住佢就不如傾電話啦，唔好打字咁樣啦。咁我就諗下，我有啲驚，我就話我淨係同佢講，我有啲驚喎咁樣啦。我可唔可以揾到個朋友一齊傾？ 吓， 系啦， 个问题个重点好似 shift 咗，你惊系惊俾个电话佢系嘛，唔系惊同佢倾偈系嘛， 我系惊俾个电话号码佢。 咁但系你而家嘅重点唔系我惊俾个电话你唔知出咩事，而系你同佢讲我惊我自己一个人同你倾电话有危险。 唔系，嗰时系有一股。好奇怪嘅感覺，咁我於是乎我即刻問我個朋友咧，因為嗰時電話咧，你哋應該知啊，有三人會議， 有 就一齊傾電話，咁樣我就 哇好無聊啊，第三個朋友，哇悶到癲啊，黐線！你如果你我同你朋友，我打死都唔會入去。 我朋友不知幾開心啊，跟住我就即刻揾我個朋友，朋友佢就。我就話不如俾你個電話啦，我唔敢啊咁樣啦，佢又一口應承我，都係女仔嚟嘅，佢跟住好啦。你俾我个电话佢啦，咁样样啦，咁唔系后屘好似系变咗系我哋要问攞佢嘅电话， 你揾133咪得咯， 唔系因为我个朋友负责打出嗰个电话，咁佢负责打俾两边，咁我哋就总之我哋夹咗就话，今日我朋友打俾我哋三个人一齐倾啦，咁 样交易啊，啲非法交易咁样样 嘅，嗰晚我哋系凌晨12:00开始倾，倾到朝头早嘅6:00， 哇， 我哋三个人倾咗一晚电 话，啲乜咯， 我想问嗰个朋友系有搭嘴嘅，由头 有一齐倾， 好无聊啊， 我嗰个朋友。 哇！咩事啊？呢个咩三人会议啊？ 点解咁有兴趣呢？因为我就话，因为大家都想识男仔啦，嗰阵时我哋读女校嘛，同埋咁跟住咧，嗰个男仔又好中意电台啦，咁我朋友亦都好中意电台啦，咁我就解释咗呢件事之后，我朋友喂，倾下倾下，冇嘢做啊，今晚咁样啦，然之后就一齐，唔知我都唔记得讲咩噶啦，好无聊嗰啲内容系。淨係廢話多囉。 但係嗰個男仔嗰陣時候你哋知唔知幾大，都係同你哋一樣讀緊書吧。 係啦，讀緊書嘅。Oh. 而且呢最好笑嘅係呢，我哋嗰陣時聽到，因為我哋未 send 個相啦，咁然之後聽到佢把聲呢好似少爺尖。 哦， 係好 好 你咪真係少爺尖啊，好扮嘢喎。 我哋就即刻問佢， 我超中意 阿盧喺邊啊？ 佢哋嗰時好似啊，同阿盧一齊未咧？嗰時我唔好有印象。 係， 總之佢把聲就好似少爺尖。咁後屘我哋就直頭，不如就叫你少爺尖啦，咁樣樣啦。咁就總之我哋之後互相稱呼都係叫少爺尖。 係， 於是者我哋咧嗰時咧，我哋變咗係晚晚傾電話，唔係玩 ICQ 啦。傾咗大概唔知道一個月到咯，我估。然之後嗰時咁啱有漫畫展嘅嗰個期啦，咁佢就話不如約出嚟。 嗱，嗰時仲未見過面嘅， 未見過面， 即係相都冇睇過， 相都冇睇過，就由佢話約出嚟開始，我哋就 send 咗張相。 跟住之後就失去咗聯絡啦，唔知點解都未見。 冇約過出嚟啦，之後。 我哋咧，我哋两个好奸啊！我哋嗰阵时，咁佢就话，跟住我哋就话好啊 ，send 相啦，咁样啦，咁佢 send 咗过嚟俾我哋，但我哋冇 send 俾佢。 好耐神秘感嘅色环 咯。我哋咧就约咗喺去湾仔会展嗰条桥嗰度等。 喂，但系先嗱，睇到佢张相之后，佢样系点嘅先 ？OK 嘅，张相 OK 嘅， 即系顺眼嘅都 系啦。咁然之后我哋，总之我嗰日同我个女仔朋友咧，我哋出到去好无聊啦。咁我哋约咗佢，譬如喺 A 咁样样啦，我哋就企喺 C。 哦，仲要远望。 系啦，我哋谂住装下先。 喂，咪住先，你有冇盛装出席咧？话晒第一次见面咁紧要。 我又真系冇。 又漫画展，我系都着个 咁样样， 着个Lolita装佢啊嘛，系咪先？盛装。 我系冇盛装嘅，但系我唔记得着咩啦，因为平时咁学生哥咁样啦，都系。咁然之后我哋喺远处咧望到佢啦，系真系同张相差唔多嘅。咁但系我哋嗰时咧，你知道我朋友可以衰格啦，喂。你出去啦咁样样，㧬我出去，跟住佢咁样嘅时候，我即刻好惊啦，因为我嗰啲好蛇龟嘅话，唔好啦，你啦，你出去，佢知道你电话号码嗰啲咁，跟住㧬翻佢出去。总之后屘我哋两个咧系衰格到咧，大家喺度㧬嚟㧬去啦，我哋又冇出到去 嘅。 吓，即系佢自己白等啊喺度。 我唔知佢等咗几耐。 但佢冇打俾你个朋友、啊。 但最屘你哋都冇铺头、啊。 冇手提电话嗰阵时 候。但最后屘你哋真系冇铺头啊。 我哋冇出现，我唔知佢等咗几耐。但后屘我哋翻到屋企夜晚，我哋又再喺翻个 ICQ 嗰度讲，跟住佢就问我哋：你哋今日有冇嚟啊？跟住我哋同佢：我哋今日有嚟，但系我哋冇出嚟。所以成件事系匪夷所思，但系佢冇嬲过。佢话：都唔紧要啦，我都系等咗一阵，我就去咗漫画展啦。佢咁样讲，然之后我就跟住后屘，我哋就一路 keep 住翻喺个网上面一路倾偈咯。 哇！ 于是者一路都系 两条女好烦咯，我觉得。 系啊，因为你太细个，你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嘢，而且我哋嗰阵时我嘅心态系，我又唔系想拍拖嘅。 系。 我只不过纯粹觉得呢件事好似好好玩咁样样。喂， 我识得 unfriend 你啊，大佬。 都系出嚟玩啦。你知最难得嘅系咧，佢唔介意之后咧，咁我哋一齐。去到畢業一路做網友做到畢業啦，然之後尾就一齊傾下工作上，譬如你出嚟揾咩工作啊，你諗住點樣樣啊，一路到嗰啲期間咧，大家都好關心大家咁樣樣咧，直至到真係工作之後咧，慢慢就疏遠咗啦，同埋 ICQ 冇咗啦嘛，由 ICQ 嗰時係轉咗 MSN 再傾，然之後再 MSN 都冇埋，跟住就斷咗啦。 喂，咁但係我好想知，即係你由頭到尾，其實呢個男仔對你哋有冇意思，你知唔知嘅咧？即系因为而家就咁听， 我哋有意思。 因为而家就咁听，其实某程度你哋之间嗰个都只可以话系友谊啫嘛。即系冇一个叫做即系养分去滋润。 我唔知道我朋友有冇啦。 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就系，我觉得啊，一个男仔如果咁主动去约你哋啦，因为其实本身佢唔识嗰个你嘅朋友嘅， 都识噶啦之后，我知三个倾偈噶啦嘛。 但系本身佢唔识 啊嘛。 系本身佢就识你嘅啫嘛。咁而佢嗰阵时候提出系要同你傾電話，即係我 assume 啊，喺呢一個嘅決定係做出嚟嘅時候，係因為佢對你有一種嘅好感，可以想可以覺得同你做朋友嘅。咁而當你玩一個三人會議玩到第二朝六點，我唔知道一個咩嘅玩法啦咁但係 turn show 出嚟 ，OK 好啦，唔緊要。咁佢識埋你嘅朋友嗱，咁由識你嘅朋友開始，因為你哋一路傾偈噶嘛。咁而慢慢呢一種關係發展落去咧，就係、是、約出嚟見面。嗱，我覺得約出嚟見面係一個 breakthrough 嚟嘅，即係係一個突破點嚟嘅。咁佢係好有興趣結識你哋噶啦。咁而我好奇嘅地方就係佢係想結識你多啲啊，定係想結識你朋友多啲咧？而好可惜， 我真係無從稽考。 好可惜呢個故事係冇呢一個嘅結尾話俾大家知啊。 所謂嘅友情咯，我當係都維持咗好耐，而且大家傾偈係開心。 好可惜啊！咁點解最後尾都有電話都唔 keep 啫？而家打俾佢啦，不如有冇電話？ 冇咗電話。 唔記得咗啦，好耐 好想打俾佢，當年你係咪傻 噶？你咁樣講，有啲掛住佢添啊！ 你知唔知就係你唔應約啊？如果你應約咗，你而家就結咗婚啦！你明唔明啊？聽 哇，你講 你親手剪呢個姻緣， 搞錯啊！真係 報應啊！你講下講下呢啲話， 但係我覺得而家講翻起咧，我唔知點解我諗翻起呢件事，我都仍然覺得好開心，即係好開心嘅一件事。雖然但係嗰時，但係屋企人咧係好驚你喺網上面亂咁識呢啲人， 因為一定係覺得係壞人啊嘛。係啦，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都唔係，都幾開心，我覺得一個幾好嘅經歷咯。 係，唔係嗱，我當然即係今時今日你， 但大家唔好學我啊。 因為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咧，我覺得互聯網係即係有好多即係危機係潛伏咗嘅。但係我哋即係諗翻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當時因為互聯網都仲係一個新境界啦，我覺得嗰陣時嘅人係單純啲嘅。嗱，你話有冇即係潛藏危機都有嘅，但係其實我諗普遍嘅人，即係嗱，假設我想揾個人傾偈，嗰陣時候唔知點解開始有好多嗰啲寂寞人浮面噶嘛，即係佢哋想揾人掃心聲啊，咁而好多呢一啲人走出嚟嘅時候，佢真係想揾人傾偈，而喺嗰陣咧，亦都真係你會建立到唔少啊，即係你都諗都冇諗過嘅友誼。嗱，雖然今時今日大家或者已經冇聯絡啦，咁但係喺我哋嘅回憶入邊，都係一啲幾即係幾珍貴啊，幾值得回味嘅回憶。應該唔會啦，呢個噩夢嚟嘅應該。 好嬲啊，可能係。 但好可惜嗱，咁我哋時間唔夠，或者可能之後有機會啦，再回味一下呢一啲啊，即係我哋曾經有過嘅集體回憶啦嚇。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你唔係話錄多十分鐘嘅咩？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